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最近美国重要炮制一项极为恶毒的制裁法案，意图窒息我国一事，8月3号回答了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的提问。发言人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号在国会所通过的美国通过制裁应对敌国的法案上签了字，结果美国对朝鲜、俄罗斯和伊朗的追加制裁被正式通过为一项法律。这次美国又炮制出一项对一些主权国家的单独制裁法案，这是一种犯罪行为，其居心在于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律进行全面挑战，来把其国内法适用于国际关系。我国在长达半个世纪多久受到恶毒制裁的情况下，也制造出了原子弹、氢弹和洲际弹道火箭，可美国的法律制定集团尚未清楚地认识到其现实和秘诀，就轻举妄动，他们的举措真令人可怜。美国面对我国的装腔作势的战争叫嚣和极端的制裁威胁，都只是让我们进一步提高警惕，更加奋发图强，加上拥有核武器的正当理由。美国政客策划进行制裁骚动来打垮我国大有提高的综合国力和战略地位，其时代错误的妄想在美国国内也遭到嘲笑。一些国家不但不谴责美国的对朝制裁骚动，反而赞同美国对我国核武力高精化措施加上理由的制裁骚动。我们只能认为他们毕竟是煽动造成朝鲜半岛局势恶化的国家。美国还是不要为没有胜算的对朝制裁骚动消耗力量，而要对保证美国本土安全的途径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深思熟虑。